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和张天华顺利地来到了十年以前，但是在那里他们却发现好像有一个平行宇宙阻止着一切事件的发生。十年前的无头案并没有出现，于是他们决定在那里多待两天，静观其变。张天华说，还剩下几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什么事？ 如果你在森林里原本想通过一条路去一个地方，结果无意中走到了另一条岔路上，你会怎么做？张天华不等陈宇回答，自己又说，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我会顺着这条岔路走下去。那好，我们可以随处逛一逛，看看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或者再回来看看江天佐，看他是否还活着。张天华笑了，哎，听你这口气好像巴不得他早点被杀一样。两个人离开了江天佐所住的地方，去了附近一家宾馆，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张天华没打招呼就先出去了，他要仔细观察平行宇宙中的很多事情。陈宇一觉睡到自然醒，用过早点，无所事事，信步闲游，不觉来到了一座小山下。在他的世界里，这座小山是火月山余脉的一部分，延伸入城，普普通通，绝不是旅游胜地。山上有座小庙，也籍籍无名，平时少有人光顾。陈宇倒是来了兴趣，他想知道在平行世界里是不是人们的精神信仰也类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山上也应该同样有一座小庙。六月时节，万物蓬勃，有各类鸟雀或飞于林间，或栖于枝头。陈宇沿山路拾级而上，两侧花草芬芳，树上开外有溪流潺潺而过，润泽土木。陈宇立于半山腰，山风徐来，草叶发出窸窣之音，偶有蝉鸣混杂其间。陈宇并不是修道之人，然所谓途经人世间也只是一场修行而已。他回忆往昔，只觉匆匆数十载，自己如同世间众人一般蝇营狗苟，不足挂齿。眼下虽入了另一个世界，但也并无不同。在他面前约十步开外便是两条岔路，在他原先宇宙之中，他知道这两条岔路分别通往何方，不知在这里是否依然如此。他驻足片刻，向左侧行，转过一道山梁，小庙赫然出现在眼前。山非名山，岔非古岔，小庙门前冷落，车马稀少。陈宇进得庙内，也只见零落数人，略加随喜，便匆匆离去。 但庙虽冷清却并不衰败，处处不见灰尘垃圾，打扫得甚是干净。一股淡淡的檀香弥散其间，与寺外传来的阵阵花香混合，闻之令人神清气爽。他步入佛堂，熏熏良久，一个小僧上前问道：施主可要上香？啊，不，我只是随便看看。这时一个老僧自殿后而出，他年约七旬，身披袈裟，步伐稳健，神色安泰，毫无焦躁之气。他见陈宇眉头紧锁，双手合十道： 施主不为上香，不为祈求，再次随喜却已有多时了。 陈宇见老僧有礼，也双手合十还礼道：大师，我有些话不知如何开口。 今日客少，施主如有空，请到后院喝杯闲茶。 陈宇稍作犹豫，便与老僧去了后院。后院古朴典雅，有一槐树在院一侧，枝蔓遮天，树荫之下有石桌石凳，石桌之上刻有围棋棋盘。老僧叫一小僧为他二人斟茶，二人坐于石凳之上。请问大师怎么称呼？ 贫僧法号一如。 一如大师，如果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里的人，你信吗？ 大师听了只淡然一笑： 何为世界？ 陈宇不明所以。 你说你非此世界中人，但佛陀有言，一粒沙之中便是无限无量世界，你所谓世界也不过渺如烟尘。有三千大千世界，以至无限无量世界，你从彼世界而来入我世界，然诸多世界本为空相，你我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师，我是一个侦探，我在原先的那个世界里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但是昨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想回到案发现场，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生那件杀人案。 按你所说，这便是不同。 对。 一如大师点头道： 如你所言，彼此世界一死一生。 大师，我今天也是无意中来到这里，我心里有个结。其实对于那座案子我可以不去理睬，但其中原委复杂，我不得不来此。 我知道你言下之意，这命案也只是个引子，你心中藏有更深之结啊。你将那心结与这命案相连，试图破了这命案，也可以了了你心底的结。 不错，正是这样。 我不多说什么了，你不必放下执着。 陈宇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如大师竟然要他不必放下执着，这岂不是与佛理相悖？ 一如见陈宇面露惊愕之色，只淡淡一笑： 你不必放下执着，可一直探究此案，但也不必抱有希望。 陈宇不明白，大师这话怎么说？ 并无他意，你继续追查命案，但不必抱有希望。 一如大师又说道。陈宇还是不明白，大师接着说： 这无量世界 唯佛心亦如，体悟真如者，无量世界，无量法身皆亦如。 陈宇笑了起来，真如实相，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玄了。 哎，你若能解开心结，这些也许就不那么玄了。 一如大师轻叹一声说道。陈宇还想再问，但看一如大师的神情，便又将话吞回了肚子里。二人相对而坐，无人再说一语，只将壶内清茶细品。陈宇虽不懂佛学，但此寺庙寂静幽深，与喧闹都市之间其实也不过数里之遥，却隐于草木之间，与山下好似两重世界。杯中茶水续了三次，陈宇起身说道，多谢大师开导，大师我要走了。一如大师并没有起身，只淡淡地说， 恕不远送。 陈宇临行前，一如大师又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施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若是见到有人处于危难之中而不自知，施主可否会告知于他？ 陈宇一愣，问，大师，你知道了什么了吗？ 施主请去吧。 离开寺庙，陈宇一直在回想老和尚的话，即便是平行宇宙，事情的发生会有所差异，但并不代表这里的江天锁就不会遭到暗杀，也许只是细节上有出入罢了。老和尚佛法高深，这寥寥数语已经点中了事情的一些要害，但究竟是什么，老和尚并未言明。陈宇思来想去，觉得不管如何自己都应该去提醒一下江天锁。当他来到江天佐住的那栋楼里的时候，楼上正好有人装修，有个年轻的装修工拎着一桶红色油漆经过，一不小心和陈宇撞到了一起，那桶油漆险些被打翻，但是还是洒出去了一些，油漆溅到了陈宇身后的白色墙壁上，又顺着白色的墙壁流到灰色的墙角处，形成了一个极像汉字穿的红色印记。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陈宇连忙说。 啊，没事。 年轻人拎着这桶油漆就下楼去了。陈宇按了江天佐家的门铃。江天佐打开了门，冷冷地问他找谁。陈宇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把事情告诉了江天佐。他原本是做好让江天佐骂神经病的打算的。是的。换了之前的自己也会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被骂就被骂吧，总也能让江天佐在心理上有个准备，只要他不动手打人就行了。陈宇心里苦笑着。江天佐面无表情，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淡淡地说， 谢谢， 然后就关上了门。陈宇有点懵了，什么意思？他是懂了还是没懂啊？信了还是不信？他在江天佐的门口傻站了几分钟，不得要领，只好悻悻离去。回到宾馆时，张天华早已经回来了。 哎，你去哪儿了？ 随便转转。 你呢？ 我去了一些地方，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变化非常大，当年很多建筑到后来都被拆了，我看见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些建筑是我们那儿没有的，但是我去的那座山里的寺庙却没有变。 对啊， 这就像达芬奇画的鸡蛋，不会完全一样，也不会完全不一样。 陈宇把他再次去江天佐家的情况告诉了张天华。张天华皱了皱眉，我猜不出来他听了之后到底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之后，这个平行宇宙中的时间进程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对我们的世界又有什么影响。但是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我们恐怕无法在这里找到答案，还是先回陈教授那儿再说吧。陈宇点了点头，我同意，不过在回去之前我还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在这里陈宇很容易就找到了莉迪亚，他虽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他也很清楚这个莉迪亚并不是自己在原先的宇宙里认识的那个莉迪亚。当他见到这里的莉迪亚的时候，他和当年的那个莉迪亚差不多，相貌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卷发变成了直发，异色的双瞳变成了是棕色的双瞳。当他们在一家餐馆里见面的时候，莉迪亚大吃一惊，说道，我们才分开几周，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老了？陈宇起初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自己并非在原先的宇宙里，笑着说，是吗？也许不是那么突然，也许下次你见到我的时候会发现我仍然很年轻。莉迪亚笑了起来，如果你有变年轻的方法，那得教教我。你最近怎么样？ 不错，我上次和你说了，我开的网店生意很好， 我喜欢阿里巴巴，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网店？你不是在做时尚杂志吗？ 陈宇问道。然而他刚问完就知道自己问错了，因为这不是原来的世界。 做时尚杂志？我也很想啊，不过现在做网店也挺好的，时间自由，我可以做些海外代购的项目，把英国的好东西卖到中国来。 陈宇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莉迪亚莞尔一笑，摇了摇头。陈宇接着说，这么说吧，这两天我脑子有点乱，你以前做过我女朋友吗？ 莉迪亚愣住了，她觉得今天陈宇有些古怪，说话也和平时不太一样。 她问， 你今天怎么了？好像不是你，连外表也老了不少。 我没事，你觉得我有点怪？ 是啊，不过你一直都是个怪人，要不我们之前也不会分手啊。 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莉迪亚笑了笑说，你当真是变得古怪了，你忘了吗？有一次我去阿拉斯加旅行，结果遇到一只灰熊，而你突然出现了，想办法点火赶走了灰熊。哎，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看看你能不能记得。 陈宇回答，他心里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他的记忆，他很确定。 你今天有些不对劲儿。 好吧，我也感觉我今天有点不对头，希望没把你吓着。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莉迪亚问。没有，可能是最近出去旅游，去了一些很远很奇怪的地方，所以把脑子给搞乱了。 去哪儿了？ 亚特兰蒂斯。 莉迪亚一听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去潜水了？憋气时间太久把脑子给憋坏了？ 也许吧，不过我说的是一座小岛，它位于大西洋，取名为亚特兰蒂斯，后来也去潜水了。 感觉怎么样？那的景色一定很美吧？ 非常美，美得让你想象不到。 是吗？ 是，在水下你能看见很多你在陆地上永远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好像在跳舞，各种颜色和形状稍纵即逝。 莉迪亚听得有些入神，又有些不明所以，他说，